参集会。 系 ，Hello， 第三节，系第三节嗬， 系 第三节翻嚟。 系，咁我哋头先喺咪后都讲咗少少关于环保啦。咁我屋企嗰度几得意嘅，就系、是、一年有三次，专业啲。 好意思， 话下啫， 我唔啱， 好激动。 一年有三次就旧衫，即系可以收购你回收，应该 sorry， 回收你啲旧衫，咁跟住就会俾翻啲柠檬茶你，或者会俾啲洗洁精你咁咯。 边度啊？ 屋企楼下咯。 你 有一年细菌嗰啲系咪？ 唔系旧细菌，即系总之我唔知系咩团体啦。总之佢就每年会嚟一次，至少我见过两次先啦，一年两三次。 呢个有啲似日本，日本好过瘾噶。你俾啲杂志啊、报纸佢咧，佢又唔会俾钱你嘅啫，俾双你佢帮你称称，你系换到两卷厕纸就俾两卷厕纸。 啊，类似咁样咯，系啊，类似咁样。 你屋企食，你知佢好中意嗰啲天妇罗啊、甜铺啦嗰啲好多油嘅，咁你揾个嘢装好晒，交去某一个地方咧，佢又俾翻番碱啊。 呢个我就冇，佢就系三，即系我屋企就系暂时得三，同埋佢计一磅磅计咯。 嗯， 咁我觉得呢样几好嘅，但系好笑咯，我到而家都未落过去，即系次次我都 miss 咗佢咯，一系我赶住翻工。 系，咁我而家我同屋主都有嘅，即系。一年咧，佢哋梗有一日咧，即系涂嗰阵时好开心啦，一大盒擦完咧，到唔要嘅时候咧，佢就将佢拎去，唔知我哋嗰度，我哋住嗰度咧，有个嗰啲旧衫嗰啲收集嗰啲拎去嗰度咯。 我通常以前未有即系嚟我屋企，即系咁近啦，楼下啦，咁去我就会喺隔篱街就搵实旧细菌咯。 嗯， 即系乜都唔理 ，CD 又好，乜都好，你拎嚟卖，即系其实卖得到嘅嘢嚟嘅。 系， 咁而家就兴喺 internet 卖二手嘢啫。咁我就比较懒啲嘅，咁我情愿一堆嘢。送晒俾佢，咁你当做善事都好啊！你唔赚钱咁解啫。咁、我啲嘢就会咁咯，譬如一堆 CD 系 OK 嘅，以前嗰啲 系嘛， 系而家就冇啦，屋企好干净啦，乜都冇啦，除咗啲衫咯，仲未舍得抌衫。 CD 我咁就冇 CD， 我都冇 CD 机咁。 唔系啊，有 CD 机坏咗，跟住就从此之后就冇咯。有堆又咪有堆就仍然 keep 住唔舍得，即系点解唔舍得抌嘅？咁嗰啲 classic 咁冇所谓啦。 即系环保呢个概念唔系唔好嘅，但系因为知易行难咯。你即系你啲地方嗱，啲地方细啦。头先我哋咪后讲，咁啊，我话嗱，其实烧柴咧，即系以前烧柴又成咧，你真系唔使买洗洁精噶。咁、你烧完柴啊，烧完炭有灰噶嘛，啲灰可以攞去洗嘢噶嘛。 点解？唔系点洗啊？我真系唔知道咁污糟点样。 唔会咁，你过水噶嘛？嗰啲柴啊，嗰啲灰咧，咁佢会产生个摩擦作用噶嘛？嗰啲灰。咁你省下佢就得噶咯， 去到油噶， 去到油。 报纸就话去油啫， 都未有洗洁精之前发明，你用咩洗咁样？ 我知道有一堆，我有个朋友咧送咗一个类似。嗰啲毛陀扫把咁嘅样，好细个嘅，即嗰啲咁嘅质地啦。咁跟住咧就拎嚟擦咯，但系就可以吸油嘅咯。我唔识嗰嚿叫乜嘢啊？ 嗰、那个竹扫， 我真系唔知嗰嚿嘢。 但系唔系啊？以前系用呢啲噶嘛，你会过水噶嘛。过水就冇事， 问题 系啊！ 洗洁精之前用咩？ 咁你冇洗洁精用咩？ 用嗰啲我头先冇。 未有洗头水之前，未有你有冇见过啲茶仔头啊？一粒粒好似树头咁啊！你未有洗头水之前系用嗰啲煲水，佢系一种草头嚟嘅。然后咧就嗰啲果咧就揼烂佢煮咗佢，然后隔咗啲渣咧，咁佢会起泡嘅，可以洗头嘅。洗头咧又好去头油啊，好正啊！啲天然物质嚟噶。 见得最劲嘅咧就系喺上海铺，我妈去 salon 嗰啲，即系嗰阵时叫 salon 啦，有嗰个 cream 一嚿 嗰啲洗头膏嘛。 系啦，嗰嚿嘢即系最耐 嗰 嚿。嗰 啲好易整嘅啫嘛。 我即系我识嘅就系嗰嚿嘢咯。 咁唔系啦， 跟住又冇啦。 咁你喂洗洁精呢啲系啊，茶仔啊，阿 Vinny 啱啦，茶仔粉已经系整过噶啦。茶仔直情系好似， 即系而家有冇得卖噶？ 有 铺有得卖， 又唔系嗰啲睇下先，中药铺啊嘛，以前杂货铺有得卖嘅。 而家啲杂货铺乜都冇得卖噶啦，你唔知嘅咩？ 而家冇乜杂货铺。 有，但系啲杂货铺，我屋企附近嗰个咧，问我成日落去买亲所有嘢，佢都话冇嘅，咁我都唔知佢个，但佢生存得到。 唔系佢喂，你问佢咩叫杂货铺啊？你 知系咪先？可以闹佢。 咁啊系，即系我冇叫你闹佢，大声啲问佢啫。 佢连马头粉都冇啊！你明唔明啊？ 唔系啩？ 系啊，我讲认真噶。跟住走翻去维康买， 佢嘅杂货唔系呢个年代嘅杂货， 系啊， 咁咪有我见到佢咪而家全部得光鱼柱啊、虾子面啊咁嘅嘢喺度咯。 用嗰啲咁嘅用嗰啲茶仔洗头系冇咁易有头皮噶，因为天然啊嘛。嗱你即系嗱呢个问题， 好冇用噶，你有冇用过？而家即系你如果俾你拣，你会唔会用咧？ 麻烦啲啦，你要煮滚咗佢， 即系呢嚿嘢要煮嘅。 唔系嗰啲茶仔啊，要煮完佢先溶咗出嚟，先可以洗头噶嘛。 咁嗰嚿嘢可以几耐啊？即系煮完佢之后玩几耐？ 咁 咪 抌噶啦，嗰啲唔要噶啦。 咁就冇噶啦，即系一日一次。 咁你咪煮一，你煮好大煲噶嘛？你可以煮一次过，你唔系用晒噶嘛？ 可以一支洗头水咁玩。 系啊，中意非洲咁有嚿嘢，好似个椰子嗰嚿嘢就可以攞嚟洗嘢噶嘛。 好想见啊！好想今晚翻去一点 search 嚿嘢。 阿 Vinny 话咧，而家好多人都仲用紧。茶仔粉系洗头同洗碗，好、 啊、 多人有皮肤病啊、敏感嗰啲， 咁咪啱我咯。诶、哎，多谢你有啲年， 佢唔会有主副手啦。如果用佢，因为佢系天然物质嚟噶嘛，系啊，佢唔会有咩啦， 系 系啊，真噶。 早啲讲嘛，你系早啲唔讲， 都未到嗰个话题啊嘛，大佬。 你识我到而家都知道我皮肤敏感噶啦，顶。 我对你都敏感啊，你知你成日滴紧我啊嘛，你知嘛？ 正常嘅。如果唔系边有得搞笑咧？我啲搞笑咯，真系。 系啊，茶仔 呢个真系 几 好噶。如果系即系皮肤，即系我啱啱话边你讲，我先知啦。原来皮肤敏感，因为我真系长期有皮肤敏感。 系啊，即系牙膏未发明之前，啲人系搵盐刷牙噶啫嘛。 系啊，我间唔中而家都有噶。 我老豆啊，我话俾你听，我老豆啲牙黑嗰啲个咪套，但系佢都冇烂牙嘅。因为成日食烟食得好劲嘅，食到最尾嗰啲咁多机会抌埋个口轮下先抌嘅，啲手指黑到咧，嗰只叫咩灵犀一指，系啡色嘅唔怕切嘅，佢就系搵盐刷牙，佢一生人都未用过牙膏嘅。 牙周病咁啊，下面佢其实真系用盐好好噶， 系啊， 牙周即系我其实我都有少少牙周病嘅，咁、我发现咗以前啲人用啲什么美白啊诸如此类都系唔好，反而而家即系。近排我就用日本仔去出盐嘛，咁我唔使。 佢用咸牙膏嘛。 咸牙膏啦。 系啊。 咁特登去日本买啦，咁间唔中如果系真系冇货咧，咁冇嘢你咪试 Q 大买一支，跟住咪用盐嚟攞咯。 唔系你用用唔系你用用盐刷牙嗰度好。 真噶。 就唔好用粗盐啊，各位。 系啊。 烂嘴。 戒死咗 烂嘴。 戒选晒唔该，我哋成日用幽盐啊。 即系系啊，呢个 唔系仲有啊盐刷牙嗰度好啊，唔惊生飞枝喎。 我唔知喎、 啊。系啊，你飞枝，你生飞枝都搵盐水口，盐水朗口噶嘛？ 唔识嗰支嘢咯。 嗰支叫咩？ 法国嘅邦朱拉咯，我唔知中文 啦。补咩啊？保智灵，保智灵， 鬼知咩？嗰啲蓝色嘅英国以前细个用开嘅嗰支咁嘅凉浸浸嗰啲薄荷味好好食。 保智灵啊，系啊，我即系我哋屋企系一个飞枝家族嚟，我哋系唔生暗疮嘅，净系生飞枝嘅。 O K， 系啦， 但系真系用盐反而好嘅，即系爹哋就反而冇事。 我都未见过佢，我未见过只牙痛过咯。唔系佢有牙痛嘅就 即系嗰啲另外嘢嘅 系啦，佢就好多牙噶，佢冇嗰点剥，我未见佢睇牙医嘅， 系 啊。阿上官就犀利啦，上官咧就用嗰啲咩，佢成日闹我嘅，话我切完嗰啲咩柠檬皮啊，嗰啲咩皮啊，佢又将嗰啲嘢整完攞嚟做结晶，再攞嚟做 环保。 我见到有人卖咯， 咁犀 利。即系我喺 Facebook 系有见过人哋卖呢啲嘢咯，但系卖得好鬼贵咯。 系啊， 咁但系原来其实唔系啊，其实真系好平噶咋。 系啊， 但系咧我就冇咁嘅耐性去学。 嗯， 上官教我啊，简单嗰啲，但系屋企唔煮嘢，屋企乜都冇。 系啊，佢系好中意用呢啲咧，攞嚟做清洁啊，即系等于你个煲咩啫嘛？你个煲有啲渍喺度，抌个柠檬落煲下佢。 系啊系啊系啊， 佢就干净晒噶啦。 热水煲啊嘛， 系啊，热水煲嘛， 我用醋咯。我唔识用柠檬，我识用醋咯。因为喺加拿大或者喺英国嗰阵时咧，就啲水系叫硬水啦。咁佢哋真系如果我哋长期用啲暖水壶咧，就 物质嗰啲咪 系啦，有一堆盐，即系有一堆白色嘅物体，好 Q 核突嘅嘢，但系你捽几多捽唔甩嘅。咁你唯一一个方法咧就用醋啦。但系嗰阵时又冇人教用柠檬。 吓，点解唔用？醋好怪嘛，就味。 唔系啊，醋反而先得。 佢其实因为啲水硬啊，即系碱重啦。佢倒翻啲醋嚟均衡翻佢啫嘛，酸碱。 O K。 咪等佢，咪喂嗰啲咁嘅嗰啲硬水咧，即系香港啲水都好硬噶。你用嗰啲依家就兴不锈钢煲啫，以前系用梯煲噶嘛，啲梯嗰啲煲直情有个石生喺下边。 咩嚟噶？ 系有个梯做嘅煲啊！ 我唔知 道，即系嗰啲煲系梯嘅，你咁你唔系而家下下用电噶嘛？以前煲水噶嘛，嗰个煲系梯做嘅。 哦， 唔係用唔係用不鏽鋼啊！以前不鏽鋼貴嘅大佬，唔係而家。 係 啊 係 啊， 我講真嘅喎，嗱、這個你當我偏即係當偏方咁聽啦、如果你哋第時煮餸咧，最好都用翻原材料嘅器皿。咩叫原材料嘅器皿？譬如生鐵鍋啊，或者係玻璃啊，或者係瓦煲啊，就千祈唔好再用呢個不鏽鋼，因為其實咧，如果你睇文獻講翻點解而家近依廿年咁多人有 cancer 嘅原因咧，就因為而家玩到不鏽鋼好得意噶嘛，玩到好多層又化熱又剩噶嘛。 我唔用嗰啲煲， 咁嗰啲嘅原因係點解呢？因為入面有aluminium 係咩啊？鋁啊，係啊，因為我哋以前用鋁就冇事嘅。咁但系点解而家用铝有事？因为我哋食嘅嘢大部分咧都有呢个 chemical reaction 唔得，喂，真系唔识 作用 系啦，即系因为我哋有好多嘢都系化学嘢嚟嘅，即系譬如你糖又好，你所有醋都好，你见翻佢全部唔系天然嘅，咁所以变咗咧一落铝嘅话咧就会容易生癌， 咪即系等于以前啲人都咁发癫咯，佢成日用铜嘅嘢饮酒嘛。 铜我唔 识，铜用铜嘅酒杯啊， 但你要靓嘅铜咯， 青铜咁嗰年代边度？你睇下汉朝啊，对上嗰啲咧，战国嗰边有咁靓嘅铜啫？ 但嗰啲人有冇事啊？冇噶，冇即系嗰阵时 多得黐线咯，因为你酒落咗铜嗰度，好易变水银毒噶嘛。 我唔识呢样， 系啊， 即系你要记得就尽量煮嘢咧，第一系就唔好落调味料嗰阵时，就用stainless steel 不锈钢，咁。你就可以咁样，但系如果一落调味料嗰阵时咧，就唔该你离开嗰个器皿，用翻玻璃啊，或者用翻瓦煲啊嗰类嘅朋友。 我唔用啊，我用生铁锅。 生铁锅系啊，我都用生铁锅，即系黑面掹嗰啲。 煲汤你唔会落调味料噶嘛？ 佢哋临尾先落盐噶嘛？ 系咪临尾先落盐噶嘛？ 即系你即系呢个系小知识啦，即系一边你可以信可以唔信啦，但系 唔系你讲系好多层嗰啲先会有铝， 唔止嘅，好多其实辣咗落去唔知嘅，佢话得几天然都好，你谂下点解佢咁快热啦？你谂下你个生铁锅点解冇咁快热啦？ 嗯，唔系不锈钢，其实不锈钢系不断咁将个嗰嚿铁嘅杂质整走去，变咗纯钢啫。 我唔知，但系佢通常入边都有少少铝嘅。因为呢个系其实我喺嗰阵时喺搭飞机喺英国翻香港嗰一程就睇 BBC 嘅， 饮可乐都系个铝罐嚟，纯铝添。 所以我咪净系玻璃咯。其实我好环保噶，如果系铝呢啲罐装咧，我唔饮嘅。你留意一下，我真系唔饮，除非支装可乐我就饮，唔支装可乐我唔饮。点解我唔知 道？即系你好怕铝嘅？ 我好怕铁嘅嘢咯。即系铁或者铝嘅嘢咯，但系呢个小知识啦，咁即系可信可唔信啦，咁希望大家健康啫。第二步， 阿黄生，西瓜霜系好后期先有嘅呢啲嘢。 西瓜霜我唔识， 佢话用西煲煮饭好易煲窿饭， 系噶，但系有啲人特登噶嘛，特登煲窿嗰啲咪特登有饭焦噶嘛， 嗰啲唔系瓦煲咩？ 唔系，有梯煲都有嘅，唔系瓦煲热烈噶。瓦煲你知唔知如果要用一个靓嘅瓦煲好多程序嘅，先要慢火，然后搽浸油，就将个煲摆落去慢火煲到个浸油索咗落去，跟住呢就再扫一浸油。 你第一次买返嚟要浸水先添。 千祈唔好浸，而家嗰啲以前浸水嘅试佢会唔会穿，同埋呢浸透佢呢佢係襟啲嘅。但而家嗰个做法唔同咗，你千祈唔好浸水。係买返嚟就搵茶浸油落去慢火。跟住呢煲完佢呢。跟住又就梗係摆啲水落个煲度啦，就咁烧佢啦，係咪？跟住又循环呢个动作做三次。 喂，可唔可以懒啲呢？买日本嗰隻靓少少。 你个贵呀嘛，大佬啊。 咁唔使烦。 咁离地啦嘛，又。 只得几嚿水咋嘛。 唔係个个有钱买几嚿水个煲啊。我嗰日先。 你都有个几嚿水去买个煲啦，肯定你有屋企。你望咩你屋企冇。 我要讲大嘅基础。我哋呢个节目系俾啲基层都会听㗎嘛。 咩年龄层都会听嘅。 即 唔好咁。 即嗰日我有个善信仲好好笑啊，讲紧啲咁嘅退税问题。佢系1万蚊税退，你知唔知道有搵5万蚊先退到1万蚊税噶嘛？月薪啊？ 哦， 跟住佢话唔系话5万蚊都搵到，我顶你，我话你好多人搵1万5嘅啫，系咪先？佢系嗰啲做嗰啲嗰咩公司救星啊，即系其实就玩将间公司做靓佢卖出去嗰啲咧，玩精算嗰啲啊。玩财技嗰啲咧，将间公司左揼右揼揼完咧，就卖出去嗰啲咧，佢系搵好多钱嘅。佢同佢老细咧，个个月都特登走去澳门输下钱咁嚟 嚟平衡下个心理嘅。 我唔识 系啦， 我哋请我哋食饭 OK 嘅，下一次叫小细小细食饭。 但系即系你离地咯，系嘛？你用 唔系咁？我觉得唔系咁讲，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器皿翻嚟咧，可以用得长时间少少嘅，咁我觉得值得投资。如果你煮饭 ，OK， 其实都系环保噶。 系啊，我觉得咁啊几好。 你如果一个煲咁样样咧，成日烂咧。 但系唔系啊？日本嗰啲佢唔大啊嘛个 size。 好大嘅而家嗰啲。 有几大个啊？ 半个人份量，十二人份量。 十二人份量，喂佢点止几百蚊啊？ 唔系咁，你唔系下下买十二人份量，即系你买细啲 嘅。唔系咯，如果买嗰啲电磁炉都用到嗰啲啊，冇六七百，你唔好谂。 电池我冇用，我未唔 咁。但系你除翻开咁多个人头，用足 唔系用？你当用五年啦。如果你买一个好少少嘅器皿，用 真系用到五年先。 嗱，我想话俾你听，我前排喺 Sogo 咧，因为为咗煎呢个萝卜糕食，咁我就买咗个，即系你都知道啲 pan， 因为屋企有镬嘅，咁但系我觉得镬就好麻烦，咁就煎几嚿萝卜糕冇咁烦，咁我想买个 pan， 咁我买个熟铁嘅，咁嗰个虽然美国嘢啦，好 Q 重 ，OK， 真系好重好重。但系咧，嗰嚿嘢真系百零蚊，唔算贵啊！ 嗰个唔会系熟铁咯，熟铁唔会咁重嘅咯，生铁嘅咯。 我唔知道，我真俾 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讲边只好重噶嘛？ 一个嘢嚟嘅， 系啊，有个 M 字 唔系 L 字头嘅 ，Lodge 叫。咁嗰个咧，我 search 还一轮，原来普通叫做有名啲嘅都要呢个价钱，仲要贵过呢个价钱。 系啊， 咁我点解唔买啲健康啲嘅？熟即系我唔知叫 ，sorry， 我唔知咩铁啦，总之系铁嘅物体啦。 生铁 啦， 熟铁， 即系黑面掹嘅物体嘢啦。咁佢又好过个镬咯。 嗯， 系啊。咁你问我嘅话，我会咁用咯。 生铁嘅意思即系用嗰啲铁嗰啲嘢咧铸咗出嚟就系嗰嚿嘢嘛。但系你冇经过锻打噶嘛，熟铁系要将啲杂质去，因为冇咁厚嘅。 我有 生铁嚟嘅，我知你讲嘛。 咁跟住就其他啲咧，我就用玻璃啦，就用 Conningware 中文康宁。就用玻璃嗰只，即系茶色嗰只。咁、我觉得真系用到十年噶、哦。嗱、嗰啲一定用到十年啦，话玻璃。 但系而家我哋好多人都用电磁炉噶啦嘛，唔用。 我冇电磁炉，我用紧火嘅，我仲用。 因为我住嗰度咧，哇！我都中意用火嘅，我都中意。你识煮嘢嘅人咧，就唔会中意用电磁炉嘅，一定系明火嘅。 有镬气啊嘛。 系啊，但系我个厨房如果我用煤气炉咧，就会包埋桑拿嘅。 热到出汁， 哇！热到你真系顶唔顺。 呢个融合，你话俾我听啊。 系啦， 我哋啱啱够时间去呢个广告，我哋翻嚟再讲啊。